第四十六回，尴尬人难免尴尬事，鸳鸯女视觉鸳鸯偶。话说林黛玉直到四京江南，方渐渐的睡去，暂且无话。如今且说凤姐儿因见邢夫人叫她，不知何事，忙令穿戴了一番，坐车过来。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，敲向凤姐儿道：“叫你来不为别事，有一件为难的事，老爷托我不得主意，先和你商议。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，要她在房里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。我想这倒平常有的事，只是怕老太太不给，你可有法子？”凤姐儿听了忙道：“依我说，竟别碰这个钉子去。老太太离了鸳鸯，饭也吃不下去的，哪里就舍得了？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，老太太常说，老爷如今上了年纪，做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，没得耽误了人家。放着身子不保养，官也不好生做去，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。太太听这话，很喜欢老爷呢。这会子回避还恐回避不及，倒拿草罐戳老虎的鼻子眼去了。太太别恼，我是不敢去的，明放着不中用，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。老爷如今上了年纪，行事不妥，太太该劝才是，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。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，还这么闹起来，怎么见人呢？”邢夫人冷笑道：“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，偏咱们就使不得。我劝了也未必依，就是老太太的心爱丫头，这么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，要了做房里人，也未必好驳回的。我叫了你来，不过商议商议，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，也有叫你要去的理，自然是我说去。你倒说我不劝，你还不知道那性子的，劝不成，先和我恼了。”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秉性愚弱，只知承顺假设以自保，自责贪取财货为自得，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有假设摆布，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客色异常，以假设浪费为名，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长补，儿女奴仆一人不靠，一言不听的。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，便知他又弄左性，劝了不中用，连忙陪笑说道：“ 太太这话说的极是，我能活了多大，知道什么轻重？想来父母跟前，别说一个丫头，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，不给老爷给谁？背地里的话哪里信的？我竟是个呆子，连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，老爷太太恨得那样，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。即使见了面也罢了，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。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。依我说，老太太家喜欢，要讨家就讨去。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，等太太过去了，我搭讪着走开，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。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的，给了更好，不给也没妨碍，众人也不知道。” 邢夫人见他这般说，便又喜欢起来，又告诉他道：“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，老太太要说不给，这事便死了。我心里想着，先悄悄的和鸳鸯说，他虽害臊，我细细的告诉了他，他自然不言语就妥了。那时再和老太太说，老太太虽不依，搁不住他愿意。常言人去不中留，自然这就妥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 到底是太太有智谋，这是千妥万妥的。别说是鸳鸯，凭他是谁，哪一个不想八高往上，不想出头的？这半个主子不做，倒愿意做个丫头，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。” 邢夫人笑道：“正是这个话了，别说鸳鸯，就是那些执事的大丫头，谁不愿意这样呢？你先过去，别漏一点风声，我吃了晚饭就过来。” 凤姐暗想， 鸳鸯素习是个可恶的，虽如此说，保不严他就愿意。我先过去了，太太后过去，若他依了便没话说，倘或不依，太太是多疑的人，只怕就以我走了风声，是他拿枪做事的。那时太太又见应了我的话，羞恼变成怒，拿我起气起来，倒没意思。不如同着一齐过去了，他依也罢，不依也罢，就移不到我身上了。 想必阴笑道：“ 方才临来，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，我吩咐他们炸了，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过来的。我才进大门时，见小子们抬车，说太太的车拔了缝，拿去收拾去了。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齐过去倒好。” 邢夫人听了，便命人来换衣服。凤姐忙着服侍了一回，娘儿两个坐车过来。凤姐儿又说道：“ 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，我若跟了去，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做什么的，倒不好。不如太太先去，我脱了衣裳再来。” 邢夫人听了有理，便自往贾母处，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，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里去。从后门出去，打鸳鸯的卧房前过，只见鸳鸯正然坐在那里做针线，见了邢夫人忙站起来。邢夫人笑道：“ 做什么呢？我瞧瞧，你扎的花越发好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便接他手内的针线瞧了一瞧，只管赞好，放下针线又浑身打量。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荷色的绫袄，青缎掐牙背心，下面水绿裙子，风腰削背，鸭蛋脸面，乌油头发，高高的鼻子，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。鸳鸯见他这般看他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心里便觉诧异，因笑问道：“ 太太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？” 邢夫人使个眼色，跟的人退出，邢夫人便坐下，拉着鸳鸯的手笑道：“ 我特地来给你道喜来了。” 鸳鸯听了，心中已猜着三分，不觉红了脸，低了头，不发一言。听邢夫人道：“ 你知道你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，心里再要买一个，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，也不知道毛病，买了来家三日两日，又要操鬼吊猴的。一满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，又没个好的，不是模样不好，就是性子不好，有了这个好处，没了那个好处，因此冷眼选了半年。这些女孩子里头，就只你是个尖儿，模样行事做人温柔可靠，一概是齐全的。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，收在屋里，你比不得外头去买的。你这一进去了，进门就开了脸，就封你姨娘，又体面又尊贵。你又是个要强的人，俗话说的，金子终得金子换，谁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你。如今这一来，你可碎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，也堵一堵那些嫌你人的嘴，跟了我回老太太去。” 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，鸳鸯红了脸夺手不行。王夫人知他害臊，因又说道：“ 这有什么臊处，你又不用说话，只跟着我就是了。” 鸳鸯只低了头不动身。邢夫人见他这般，便又说道：“ 难道你不愿意不成？ 若果然不愿意，可真是个傻丫头了。放着主子奶奶不做，倒愿意做丫头，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，还是奴才。你跟了我们去，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，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，老爷待你们又好，过一年半载生下个一男半女，你就和我并肩了。家里人你要使唤谁，谁还不动？现成主子不做去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后悔就迟了。” 鸳鸯只管低了头，仍是不语。邢夫人又道：“ 你这么个爽快人，怎么又这样机灵起来？有什么不称心之处，只管说与我，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。 鸳鸯仍不语。邢夫人又笑道： 想必你有老子娘，你自己不肯说话，怕臊，你等他们问你。 这也是理，让我问他们去，叫他们来问你，有话只管告诉他们。 说毕，便往凤姐儿房中来。凤姐儿早换了衣服，因房内无人，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。平儿也摇头笑道： 据我看，此事未必妥。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，听他那主意，未必是肯的，也只说着瞧罢了。 凤姐儿道： 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，依了还可，若不依，白讨个臊，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？你说给他们炸鹌鹑，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，你且别处逛逛去，估量着去了再来。 平儿听说，照样传给婆子们，便逍遥自在的往园子里来。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，必在凤姐儿房里商议去了，必定有人来问他的，不如躲了这里，应找了琥珀说道： 老太太要问我，只是我病了没吃早饭，往园子里逛逛就来。 琥珀答应了，鸳鸯也往园子里来，各处游玩，不想正遇见平儿。平儿因见无人，便笑道： 新姨娘来了。 鸳鸯听了，便红了脸，说道： 怪到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，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。 平儿听了，自悔失言，便拉他到枫树底下，坐在一块石上。月信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行径言辞始末缘由告诉他。鸳鸯红了脸，向平儿冷笑道： 这是怎么好？比如袭人、琥珀、素云、紫鹃、彩霞、玉串、麝月、翠墨，跟了史姑娘去的翠鲤，死了的可人和金串，去了的倩雪，连上你我，这十来个人，从小什么话不说，什么事不做，这如今因都大了，各自干各自的去了，讲我心里仍是照旧，有话有事，并不瞒你们。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，且别和二奶奶说。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，她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，我也不能去。 平儿方欲笑答，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： 好个没脸的丫头，亏你不怕牙碜。 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惊，忙起身向山石背后找寻，不是别人，却是袭人笑着走了出来，问： 什么事情告诉我。 说着三人坐在石上，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与袭人听道： 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，这大老爷太好色了，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。 平儿道： 你既不愿意，我教你个法子，不用费事就完了。 鸳鸯道： 什么法子？你说了我听。 平儿笑道： 你只和老太太说，就说已经给了莲二爷了，大老爷就不好要了。 鸳鸯啐道： 什么东西？你还说呢？巧儿，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的，谁知硬到尖儿了。 袭人笑道： 他们两个都不愿意，我就和老太太说，叫老太太说把你已经许了宝玉了，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。 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，因骂道： 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，人家有为难的事，拿着你们当正经人，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，你们倒替换着取笑，你们自为都有了结果了，将来都是做姨娘的。据我看，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，你们且收着些，别忒乐过了头。 二人见他急了，忙陪笑央告道： 好姐姐别多心， 咱们从小都是亲姊妹一般，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，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。 鸳鸯道， 什么主意？我只不去就完了。 平儿摇头道， 你不去未必得甘休，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，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，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？也要出去的，那时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。 鸳鸯冷笑道， 老太太在一日，我一日不离这里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，她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，没个娘才死了，她先纳小老婆的，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，那时再说。纵到了至极为难，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，不然还有一死，一辈子不见男人又怎么样，乐得干净呢。 平儿袭人笑道， 真这蹄子没了脸，越发信口都说出来了。 鸳鸯道， 事到如此，臊一回怎么样？你们不信，慢慢的看着就是了。太太才说了，找我老子娘去，我看他南京找去。 平儿道， 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，终究也寻得着，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，不如我们两个人是单在这里。 鸳鸯道， 家生女儿怎么样，牛不吃水强按头，我不愿意，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？ 正说着，只见他嫂子从那边走来。袭人道， 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，一定和你嫂子说了。 鸳鸯道， 这个娼妇专管是个酒国贩骆驼的，听了这话，他有个不奉承去的。 说话之间已来到跟前，他嫂子笑道， 哪里没找到姑娘跑了这里来，你跟了我来，我和你说话。 平儿袭人都忙让座，他嫂子说， 姑娘们请坐，我找我们姑娘说句话。 袭人平儿都装不知道，笑道， 什么话这样忙，我们这里猜谜儿银手坯子打呢，等猜了这个再去。 鸳鸯道， 什么话你说吧。 他嫂子笑道， 你跟我来，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。 鸳鸯道， 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。 他嫂子笑道， 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，快来，我细细的告诉你，可是天大的喜事。 鸳鸯听说，立起身来，朝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，指着他骂道， 你快夹着鼻子离了这里，好多着呢，什么好话，宋徽宗的鹰，赵子昂的马，都是好话，什么喜事，状元豆灌的姜又满是喜事，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，一家子都站着他横行霸道的，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，看得眼热了，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，我若得脸呢，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，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，我若不得脸败了时，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，生死由我。 一面说一面哭，平儿袭人拦着劝，他嫂子脸上下不来，应说道， 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，不犯着牵三挂四的，俗语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，姑奶奶骂我，我不敢还眼，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，小老婆长小老婆短，人家脸上怎么过得去。 袭人平儿忙道， 你倒别这么说，他也并不是说我们，你倒别牵三挂四的，你听见哪位太太太爷们封我们做小老婆，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，他骂的人自有他骂的，我们犯不着多心。 鸳鸯道， 他见我骂了他，他臊了，没得盖脸，又拿话挑唆你们两个，幸亏你们两个明白，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，他就挑出这空来。 他嫂子自觉没去，赌气去了。鸳鸯气得还骂，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才罢了。平儿因问袭人道： 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的？我们竟没看见你。 袭人道： 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瞧我们宝二爷去的，谁知迟了一步，说是来家里来了。我疑惑怎么不遇见呢，想要往林姑娘家里找去，又遇见他的人说也没去。我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，可巧你从那里来了，我一闪你也没看见。后来他又来了，我从这树后头走到山子时候，我却见你两个说话来了，谁知你们四个眼睛也没看见我。 一语未了，又听身后笑道： 四个眼睛没看见你，你们六个眼睛竟没见我。 三人唬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不是别个，正是宝玉走来。袭人先笑道： 叫我好找，你哪里来？ 宝玉笑道： 我从四妹妹那里出来，迎头看见你来了，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，我就藏了起来哄你，看你擒着头过去了，进了院子就出来了，逢人就问。我在那里好笑，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。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，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我探头往前看了一看，却是他两个，所以我就让了你身后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。 平儿笑道： 咱们再往后找找去，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。 宝玉笑道： 这可再没了。 鸳鸯已知话俱被宝玉听了，只伏在石头上装睡。宝玉推他笑道： 这石头上冷，咱们回房里去睡岂不好？ 说着拉起鸳鸯来，又忙让平儿来家坐吃茶。平儿和袭人都劝鸳鸯走，鸳鸯方立起身来，四人竟往怡红院来。宝玉将方才的话俱已听见，心中自然不快，只默默地歪在床上，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。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，凤姐因回说： 他爹的名字叫金彩，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，从不大上京。他哥哥金文祥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，他嫂子也是太太那边江喜的头。 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祥媳妇来，细细说与他。金家媳妇自是喜欢，兴兴头头找鸳鸯，指望一说必妥，不想被鸳鸯抢白一顿，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，羞恼回来，便对邢夫人说： 不中用，他倒骂了我一场。 尹凤姐儿在旁不敢提平儿，只说 袭人也帮着他抢白我，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，回不得主子的。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吧，量那小梯子也没有这么大幅，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。 邢夫人听了应说道： 又与袭人什么相干？他们如何知道的？ 又问： 还有谁在跟前？ 金家的道： 还有平姑娘。 凤姐儿忙道： 你不该拿嘴巴子打她回来，我一出了门她就逛去了，回家来连一个影儿也摸不着她，她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。 金家的道： 平姑娘没在跟前，远远的看着倒像是她，可也不真切，不过是我白蠢多。 凤姐便命人去： 快打了她来，告诉他我来家了，太太也在这里，请他来帮个忙。 风儿忙上来回道： 林姑娘打发了下人，请自请了三四次，他才去了。奶奶一进门我就叫他去的，林姑娘说告诉你奶奶，我烦他有事呢。 凤姐儿听了方罢，故意的还说： 天天烦他，有些什么事？ 邢夫人无忌吃了饭回家，晚间告诉了贾赦。贾赦想了一想，即刻叫贾琏来说： 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，不止一家，即刻叫上金彩来。 贾琏回道：上次南京信来，金彩已得了痰秘心窍，那边连棺材银子都上了，不知如今是死是活。便是活着，人事不知，叫来也无用。他老婆子又是个聋子。 贾赦听了，喝了一声，又骂： 下流穷囊的，偏你这么知道，还不离了我这里。 唬得贾琏退出，一时又叫传金文祥。贾琏在外书房伺候着，又不敢家去，又不敢见他父亲，只得听着。一时金文祥来了，小妖们直带入二门里去，隔了五六顿饭的功夫才出来去了。贾琏暂且不敢打听，隔了一会儿又打听贾赦睡了，方才过来，至晚间凤姐儿告诉他，方才明白。 鸳鸯一夜没睡，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，贾母允了，命他出去。鸳鸯一语不去，又怕贾母疑心，只得勉强出来。他哥哥只得将贾赦的话说与他，又许他怎么体面，又怎么当家做姨娘。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，他哥哥无法，少不得去回复了贾赦来。贾赦怒起来，应说道： 我这话告诉你，叫你女人向他说去，就说我的话，自古嫦娥爱少年，他必定嫌我老了，大约他恋着少爷们，多半是看上了宝玉，只怕也有贾琏，果有此心，叫他早早歇了心，我要他不来，以后谁还敢收？此事一件。第二件，想着老太太疼他，将来自然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，叫他细想，凭他嫁到谁家去，也难出我的手心，除非他是死了，或是终身不嫁男人，我就服了他。若不然时，叫他趁早回心转意，有多少好处。 贾赦说一句，金文祥应一声是。 贾赦道： 你别哄我，我明儿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，你们说了他不依，便没你们的不是，若问他，他再依了，仔细你的脑袋。 金文祥忙应了又应，退出回家，也不等得告诉他女人转说，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，把个鸳鸯气得无话可回。想了一想，便说道： 便愿意去，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身老太太去。 他哥嫂听了，只当回想过来，都喜之不胜。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。可巧王夫人、薛姨妈、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等姊妹，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，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。鸳鸯喜之不尽，拉了他嫂子至贾母跟前跪下，一行哭一行说，把邢夫人怎么来说，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，继而他哥哥又如何说。 因为不依，方才大老爷越去说我恋着宝玉，不然要等着往外聘，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，终究要报仇。我是横了心的，当着众人在这里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，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，横竖不嫁人就完了。就是老太太逼着我，我一刀磨死了也不能从命。若有造化，我死在老太太之先，若没造化，该讨吃的命，服侍老太太归了西，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。我或是寻死，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。若说我不是真心，暂且拿话来支我，日后再图别的，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，从嗓子里头长钉烂了出来，烂化成酱在这里。 原来他一进来时便绣了一把剪子，一面说着，一面左手打开头发，右手变脚。 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，已剪下半绺来了。众人看时，幸而他的头发极多，绞得不透，连忙替他挽上。贾母听了，气得浑身乱颤，口内只说道： 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，他们还要来算计。 因见王夫人在旁，便向王夫人道： 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，外头孝敬，暗地里盘算我，有好东西也来要，有好人也要，生了这么个毛丫头，见我待她好了，你们自然气不过，弄开了她，好摆弄我。 王夫人忙站起来，不敢还一言。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，反不好劝的了。李纨一听见鸳鸯的话，早带了姊妹们出去。探春有心的人，想王夫人虽有委屈，如何敢辩？薛姨妈也是亲姊妹，自然也不好辩的。宝钗也不便为姨妈辩，李纨、凤姐、宝玉一概不敢辩。这正用着女孩之时，迎春老实，惜春小，因此窗外听了一听，便走进来陪笑，向贾母道：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？老太太想一想，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，小婶子如何知道？便知道也推不知道。 尤未说完，贾母笑道： 可是我老糊涂了，姨太太别笑话我，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，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，婆婆跟前不过硬脚儿，可是委屈了她。 薛姨妈只答应是，又说： 老太太偏心，多疼小儿子媳妇也是有的。 贾母道： 不偏心。 因又说道： 宝玉，我错怪了你娘，你怎么也不提我，看着你娘受委屈。 宝玉笑道：我便着娘说大爷大娘不成？通共一个不是，我娘在这里不认，却推谁去？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，老太太又不信。 贾母笑道：这也有理，你快给你娘跪下，你说太太别委屈了，老太太有年纪了，看着宝玉吧。 宝玉听了，忙走过去，便跪下要说。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说： 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断乎使不得，众不成，你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？ 宝玉听说，忙站起来。贾母又笑道： 凤姐儿也不提我。 凤姐儿笑道： 我倒不怕老太太的不是，老太太倒寻上我了。 众人都笑道： 这可奇了，倒要听听这不是。 凤姐儿道： 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，调理的水村似的，怎么怨的人样？我幸亏是孙子媳妇，若是孙子，我早要了，还等到这会子呢。 贾母笑道：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。 凤姐儿笑道： 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。 贾母笑道： 这样我也不要了，你带了去吧。 凤姐儿道： 等着休了这辈子，来生托着男人，我再要吧。 贾母笑道： 你带了去，给莲儿放在屋里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。 凤姐儿道： 莲儿不配，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吧。 说的众人都笑了起来。丫鬟回说： 大太太来了。 王夫人忙迎了出去，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